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45集，藏起来的东西。公孙收起纸，站了起来。 这几个不是厨娘，是妖女。 妖女？ 他们炼的是毒药，还是那种剧毒的，炼药的同时还开馆子，在这吃饭的人心还真宽。 传说中的花钱买罪受啊。 可没听说过有人在遥香阁吃了饭以后死了的呀。 嗯，对呀、啊、 剧毒未必是毒死人的那种，有很多能产生幻觉，有的能上瘾，还有的能控制人，这是炼丹术里很邪门的一种。这几个女人绝不是普通的厨娘。可惜啊，药材、药方、账本，所有的都被拿走了，不然的话一定能查到点什么，起码知道他们具体在做什么药。 说不定还是有希望的。 展昭说着，将小四子抱起来，放在了一张空桌子上。 小四子， 嗯， 这宅子里还有没有什么地方藏着什么东西啊？ 藏什么？私房钱？ 你还知道私房钱呢？ 什么都行，你仔细看看，哪儿可以？ 小四子摸着下巴，仰着脸就看了起来。四周围看了一圈之后，小四子歪着头指着墙上的一扇窗户。 那里。 众人也都扬起脸看那扇窗户，搞不清楚窗户有什么可疑的。不过白玉堂还是一跃上去看了看那窗户之后笑了笑，伸手轻轻一拽，将窗户拽了下来。众人再看，发现那窗户后边竟然是凹进去的墙壁，并不通向外边。 原来是一扇假的窗户，做得好像真的一样。 白玉堂将那扇窗户放到了桌上，看了看，发现是个匣子，于是打开。等匣子打开之后，就见里边除了几张上千两的大额银票之外，还有一本本子。将本子取出来打开，就见只是一本普通的账本，详细的记录了何年何月做了哪家的生意，准备了哪些菜，成本多少，收入多少。不过这普通的账本有一个不普通的地方，就是在某几个买卖旁边用红色的朱砂笔标注了一些字。比如说一份普通的桂花糕后边用朱砂笔标注加香料一，又或者燕窝羹旁边标注加香料二。香料的种类大概有十来种之多，每一道菜加了什么香料都特别标出，同时在最后收入那里也加一笔加收多少银子。众人发现香料的价格各有不同，但都贵得离谱，最低100两起价。 什么香料几百两甚至几千两这么贵啊？这一桌酒席才多少钱？ 众人接着往下翻，最后发现在账本的最后夹着几张药方，分别写着香料一、香料二。公孙拿起那几张药方看着，最后张大了嘴。 原来这些香料是不同等级的迷幻药，各种功效不同，轻量的可以让人上瘾，产生美好的幻觉，量渐渐加重会产生越来越强的幻觉，可能是恐怖的，也可能让人失去记忆。最重的量可以让人变成疯子，虽然这几种药材不能让人死，但能让人发疯，甚至变成废人。 这还真是住的妖女啊， 需要回去好好整理一下。 众人正决定离去，但是展昭要伸手去将小四子抱下来的时候，小四子突然指了指不远处的墙壁。 那里。 众人都微微一愣，白玉堂望着那面平整的白色墙壁，有些不解地看小四子。 那里什么？ 好像也有东西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小梁子跑过去摸了摸墙壁。 评论。 随后小梁子敲了敲他的手指头，敲着四周围的墙板，声音都很实，但敲到小四子指着的那一块的时候，声音突然就空了。众人都皱眉，白玉堂过去从侧面看了看，发现墙上有一条非常非常细微的翘起，像是墙皮翘起，但是他伸手轻轻扯了一下，发现很平滑，基本扯不下来。萧良抽出随身带的小匕首给他，白玉堂接过来撬了一下，撬起了一整张墙皮，原来是粘上去的一张白色的纸，纸上抹了墙灰，所以根本分辨不出。而撕下那张假的墙皮之后，白玉堂发现下边还有一个暗格，推开暗格的门，里边有个空洞，洞里藏着一个匣子。白玉堂将匣子取出来放到了桌上，众人打开匣子就见里头有一卷羊皮，将羊皮打开发现还挺大的，上边详细绘制着一幅图，画面十分的恐怖，正中间一个丹炉，有几个人排着队捧着一盘一盘的东西往丹炉里边倒，盘子里的东西仔细看竟然是人的脏器，不远处还有不少人正从几个被绑起来的人身体里取出内脏。展昭下意识捂住小四子的眼睛。公孙详细地看了这幅图之后皱眉， 这莫非就是当年淮南望柳湾留下那一卷炼丹图，可能是临摹的。 炼丹图在炼制什么丹药需要用活人？ 传说中淮南王热衷于炼丹之术，为了保持青春不老延年益寿，他大肆招揽炼丹术士来炼制丹药，其中有几个比较极端的，就是用人来炼丹。这帮女人在研究些什么？ 众人听了公孙的话之后对视了一眼，莫名想到了王峰通过司同弄来的那些死囚犯人。 会不会那些死囚就是用来做炼丹的原料的？ 闻言白玉堂觉得他这几天又不用吃饭了。 谁要炼丹？王峰怕想长生不老？ 不清楚。 公孙摇了摇头，仔细研究那张图，发现细节好多需要琢磨。众人收起东西，又看了看小四子。 还有没有了？ 没有了。 小四子跺跺脚准备走，谁知他的小羊皮靴子一跺桌面，众人就听到啪嗒一声，再看桌子下边掉了一样东西下来。萧良伸手捡了起来给众人看，展昭接过来是一卷用油纸包着的东西，将纸包打开就见里头有一些甘草。 这是十分罕见的草药，磨成粉之后无论在食材里下什么毒，只要配上这个粉末，银针就试不出来了。 众人惊骇，这世界是有多危险。小四子伸手要展昭抱，那意思是这回彻底没有了。展昭跟捧宝贝似的把小四子捧起来，这娃真是比金子做的还值钱呢。白玉堂拿着账簿正翻阅，他似乎是比较在意一件事儿。等他翻到了最后一页的时候，就微微皱了皱眉，然后对众人招了招手， 看这里。 众人都凑过去看，就见最后一笔买卖记录的时间正好是明天的，地点是昊天楼，要的菜是酱猪肘，需要的腌制时间是两天，而后边又标注了加上香料六和金甘草。公孙晃了晃手里那把甘草， 这个俗称金甘草，因为比金子还贵。 酱猪肘，哎，明天昊天楼除了我们还招呼别人吗？ 众人默默地皱起了眉头，难道王峰想请他们吃香料六？赵普有些好奇，问正看药方的公孙， 香料六是什么药效？ 应该是会出现记忆丧失，吃多了甚至会出现记忆混乱。 众人沉默，白玉堂突然问了一句， 谁爱吃酱猪肘？ 又沉默了一会儿， 展昭默默举手，小四子和萧良也跟着举手，赵普一撇嘴， 老子也爱吃。 那东西属于主菜，而且姚仙阁的酱猪肘貌似特别出名，除了和尚谁都会去吃一下的吧。 于是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明天确定不是鸿门宴？难道去了干坐着什么都不吃啊？众人在姚香阁收获颇丰，同时也觉得很头痛，是不是得想个法子取消明天昊天楼的行程，或者索性就别吃酱猪肘。可吃的是人家提供的，而且加了草药连银针都试不出来，没准有毒的还不只是猪肘。于是众人只好指望去找八王爷商量的赵普。展昭和白玉堂也回了开封府，打算找包大人商量一下。刚进包大人的院子，就见包大人和包夫人正坐着喝茶呢，像是在讨论什么。见展昭、白玉堂带着公孙和小四子进来，就对他们招手，让他们坐下一起边喝茶边说。等众人将在姚香阁调查的线索说完，包大人又看完了司彤写的书信之后，也陷入了困惑之中。 奇怪啊，王峰竟然联合姚香阁的人给昊天楼的客人下过那么多次药。 奇怪，被下毒的并非是皇宫贵族，有些只是有钱一点的客人，下的毒不是让人暂时失心疯，就是让人失去记忆什么的，图什么呢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